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吃饭的摊子距离孙寡妇家里大概两条街，林叔跟沈仁杰步行过去的时候，那里绝大部分果然早就熄灯，有些微弱昏黄的光线也是来自洋房门口的路灯。万籁俱寂，只有夏天的虫子不甘寂寞，在夜里的枝头吱吱叫唤。孙家自然也早就关灯睡觉了，漆黑一片。沈仁杰手里揪着帕子想蒙上脸，又看林叔一副光明正大犹如逛花园的样子，这要是他被发现了，那自己蒙不蒙脸还有区别吗？想想又把手帕给塞回兜里了。沈仁杰心里苦，他默默跟在林叔后面，眼瞅着对方站在锁住的后院铁门外头，双手抓住栏杆，脚跟着攀爬，三两下就越过铁门，然后朝后门走去。后门是上了锁的，林叔力气再大，总不可能徒手把锁链扯断。沈仁杰就等着他铩羽而归，这样自己也可以跟着收工回去了。谁知道林叔摸出一根铁丝，插入锁孔里捅了一会儿，居然把铁链给打开了。 你一个警察居然会撬锁？ 技多不压身，快跟上。 两人一前一后进了后厨，再从后厨溜进一楼客厅。很安静，也许是都入睡了，竟有种无人存在的安静感。这只是个普通富人住的房子，全是妇孺，被发现了也不会怎样，至少不会有比自己跟林叔去夜探员工馆更危险了吧？沈仁杰如是想到。他做贼心虚，蹑手蹑脚，不知怎么的，心跳砰砰比以往更快，就像会有什么东西突然蹦出来一样。林叔早就先他一步上了二楼，沈仁杰回过神，赶紧跟在后边。他看见林叔蹲在主卧门外一动不动，像在听墙角。沈仁杰无语，听一个寡妇睡觉，这是什么变态癖好？但林叔像是听入了神，耳朵贴上去一动不动。半晌之后，他居然还伸手去拧动门把，沈仁杰吓了一跳，这不是打草惊蛇吗？万一人家睡得没那么死被发现了，那不立马炸了锅？心都快蹦到嗓子眼了。沈仁杰看着林叔悄悄开门往里探身，整个身体都没了进去。真要看寡妇睡觉，拦着还是不拦着？沈仁杰挣扎几秒也跟着溜进去。刚一进去，视线自然而然落在房间里唯一的大床上。沈仁杰呆了三秒，床上根本没人。他第一反应是被发现了，心跳猛地又加快了几下。但沈仁杰很快意识到不对劲儿，就算被发现了，也不该是这样的死寂，就像是整间屋子都没有人。此时林叔已经在主卧悄无声息转了一圈，顺道揭开窗帘一角往外张望一眼。外头静悄悄的，打更的动静遥遥传来，空气里有些闷，但还没到最热的时节，正是万千夏夜里再寻常不过的一个。沈仁杰这时也起了疑心，不用林叔吩咐就出门往别的房间探寻。连着看了两个屋子都没人，他一身虚汗地冒出来了。明明白天还在的人，到了晚上就消失不见。孙寡妇一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妇人能跑哪儿去？还有陆祖德，大人消失就算了，连小孩子也不见了。这就是几个小时的功夫，他们还能举家搬迁，神不知鬼不觉？这不是闹鬼是什么？林叔从主卧里出来了，他直奔白天里来过的衣帽间，那里头自然也是没人的，但他早就心存怀疑，孙家不可能一家子都出去，就算出去也不可能没动静，唯一的可能就是他们还在这间屋子里，只不过在没人发现的地方。 那个地方会是哪里呢？沈仁杰就看着林叔弯腰伸手在衣柜里摸索半天，忽然动作一顿，不由得跟着紧张起来。他压着嗓子悄声问： 有发现？ 嗯。 沈仁杰更紧张了，衣柜里的隔板没贴着后面墙壁，是中空的。林叔怕惊动人，没敢敲，只是用手指轻轻去碰，一碰就有感觉了。他探索了一会儿，发现隔板是可以推开的，也就是说里面果然有个空间，弯腰进去正好可以容纳一个人。沈仁杰眼睁睁看着林叔直接消失在衣柜里，对方动作很快，没等沈仁杰伸手去拉已经完全消失，那自己是跟还是不跟？沈仁杰茫然想了一会儿，认命地弯腰探身。衣柜后面居然是一条斜道，起初他只能缩着身子佝偻着往下移动，到后面就越来越宽敞，甚至能够容纳两三个人。到底是一条笔直暗道，两边还有煤油灯，不至于视线全是漆黑。从灯芯上看，应该是新点不久的，也就是说前面可能有人。沈仁杰跟在林叔后面，两人没走很久就看见一道铁门，门锁着，但门上有铁栏小窗，后面透出光亮和人声。 啊，臭婊子，今天怎么让你啊，不听话不听话。 那是鞭子抽在肉体上的声音，一下又一下。不知怎的，沈仁杰浑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他没忍住好奇心，见林叔在悄悄地看，也跟着凑过去，小心隐在阴影里不被门后的人发现。然后他看见了毛骨悚然的一幕，一个上身半裸披头散发的女人趴在地上，脖子上拴着铁链，铁链另一头的人动动手往反方向拉扯，他就被迫往那个方向爬，时不时还有人往他身上抽鞭子。女人赤裸的皮肤上遍布红痕，紫淤渗血，脖子上耳朵后面也都没能幸免。可抽鞭子和牵着铁链的两人丝毫没有留情，还不断逼迫他在逼仄的房间里到处爬。前者看着眼熟，但光线不亮，沈仁杰一时还没能认出来。可配合拉扯铁链的人那半高不矮的身形，他很快就知道这两人是谁了。女佣宋姐，还有小少爷陆祖德。他这几天就在街对面，看见女佣和陆祖德进进出出，自然认得他们。那这个被逼着在地上爬的，沈仁杰飞快捂上嘴巴，要不是反应快，这时候他就要倒抽一口凉气了。那个人不人鬼不鬼的女人，居然是孙寡妇。沈仁杰想象力不算枯竭，他在巡捕房这些年大大小小也见过不少世面，其中不少荒腔走板的奇事，有些还能上三流小报当作坊间奇谈的。但眼前一切比起他所见过知道的更要荒诞离奇。 饶了我吧，我知道错了。 知道我的理跑跑你啊， 我不敢了，我不敢了。 孙寡妇的声音在门后回荡，虚弱凄凉，有种穷途末路的绝望和恐惧。 你不是挺能耐吗？还想跑？想反抗？哼，是不是这阵子对你太好，不知道天高地厚了？ 我看呀，他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其实我们也不是非他不可，不然过两天让他病死算了，省得再闹出什么事儿。 不行，那个姓林的这几天盯得紧，已经起疑了，他过两天肯定还会来，到时候还得这贱人出面先把人打发了再说。 这我就不明白了，那姓林的再能耐能打过三爷去吗？ 咱们都是三爷跟前无关紧要的小喽啰，这种小事自然要自己解决，怎么能事事去惊动他老人家？我打听过了， 姓凌的不算什么，但他背后有点牵扯，最好不要把事情闹大，事后把这个女人悄悄解决掉就好了，别误了三爷的大事。 你说的也是。 陆祖德的声音还有点稚嫩，但女佣宋姐却对他言听计从，显然是以他为主。沈仁杰只觉得离奇恐怖，难不成那副孩子一样的躯壳里竟然装着什么妖魔鬼怪吗？他从小窗里望进去，只能看见陆祖德的侧面，看不见他的所有表情，但是那双眼睛无疑是阴森冷血的，连带对方手里捏的铁链也像是阴间无常的索命锁。两人略说两句，宋姐又开始虐待孙氏，一边边抽下去毫不留情。不知道是不是给喂了药的缘故，孙氏哀嚎呻吟，音量却不大，听着让人心里发慌。偏生宋姐跟陆祖德两个人跟心里变态了似的，颇为享受，还笑出声奚落他。饶是沈仁杰这种见惯了巡捕房里用刑的，也有点看不下去。这时林叔捅了他一下，率先撤退。沈仁杰还真怕两人离开的时候弄出什么动静，让后面的两个恶魔发现追上来，一路蹑手蹑脚，大气儿都不敢喘。虽说那只是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孩，但在沈仁杰眼里却比两个成年男人还要可怖。两人从衣柜里钻出来重见天日的那一刻，沈仁杰不由松了口气，他赶紧把衣服拨拢，衣柜关上，再小心检查一遍，免得对方回头发现这里被人潜入过。 接下来怎么着？我们去找岳长官吧。 先离开这里再说。 两人急步从小洋房后门出来。 老岳得到我的消息，肯定会去找江河问个清楚，但我从来没听过江河有什么三爷的外号，所以这件事情背后未必就是他。 那不然我们去巡捕房报案？ 你自己也是巡捕房出来的，你觉得这种案子他们会受理吗？ 牵扯太广应该不会。那你想怎么样？ 沈仁杰是真怕他二话不说冲到下面去。救人事儿小，单看宋姐他们也知道这背后没那么简单。万一牵扯出更大的事情，沈仁杰觉得自己是担不起的，也没多几条小命去冒险。他盼着林叔赶紧放弃回家，要么直接找巡捕房的人过来一搜，把孙氏解救出来也就算了。 我觉得孙氏只是个引子，从他们的话来看应该还隐瞒了什么。从衣柜下面方向来看，刚才那间密室应该是位于孙寡妇家左边的房子里，我们再去那间房子看看。 你还不死心啊？ 你快点跟上来啊。 我内急憋不住了，我先去解决一下。 老沈，咱可是患难与共的兄弟，你可不能临阵脱逃啊。 好你先松手，我跟你走就是了。 这还差不多。 多人小说剧北斗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